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个人在线存储 Dropbox。上一回呢，我讲了 Box， 一家以消费者在线存储和文件共享起家，但是后来迅速转型到以服务企业在线存储和文件共享为核心的公司。在线存储和文件共享领域显然并非只有 Box 一家企业。比如说，我今天要讲述的主角 Dropbox。Dropbox 呢，是目前网上最流行的消费者个人在线存储和文件共享的服务提供商。在全球有超过5亿的用户。 Dropbox 成立于2007年，是由 MIT 的学生德鲁·休斯顿和阿拉什·费多斯基创立的。按照创始人德鲁的说法，当初创立 Dropbox 的想法非常简单，而德鲁呢经常忘记带 U 盘，这样他就交不了作业或者程序。于是呢，他就写了一个为自己服务的网盘。后来呢，他突然想到，作为学生的他会三天两头忘带 U 盘，那其他学生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啊，这个网盘应该有很大的商业前景。于是呢，在2007年的时候，德鲁就决定开一个公司专门经营 Dropbox 的生意。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位创始人阿拉什·费多斯基加盟进来，据说啊是被他的这个产品惊艳到了，所以呢打算和德鲁一起干一番事业。那同样呢，都是提供在线存储和文件共享服务的公司， Dropbox 与上一篇中的 Box 发展轨迹是不一样的。第一呢，依托形式不同。2005年 Box 开始开发的时候，亚马逊的 AWS 的服务还没有发布，所以呢 Box 的最初版本是以几个创始人自己搭服务器并雇人看服务器的方式诞生的。但是 Dropbox 出来的时候已经是2007年了，而2006年 AWS 就闪亮登场，所以呢 Dropbox 诞生的第一天，后端用的就是 AWS 的 S3 存储系统。第二，投资境况不同。由于投资环境问题， Box 起初一直都没有得到投资人的青睐，但 Dropbox 的第一笔投资就是从硅谷著名孵化器 Y Combinator 得来的。那这一点来看， Dropbox 的命运比 Box 好很多。 Y Combinator 是硅谷乃至全球最著名的孵化器，被 Y Combinator 选中的项目在投资人眼里是高回报低风险的代表。但凡得到 Y Combinator 投钱的人，后期融资的时候投资人往往趋之若鹜。那当然， Y Combinator 的投资并非毫无代价，其实代价相当的高，被选中的创业者只能拿到为数不多几万块钱的投资，需要付出 7% 的股权。那如果将来公司估值过亿的话，这些股权也会非常值钱。然而鉴于 Y Combinator 的辉煌孵化经历，即使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被 Y Combinator 选中的创业公司也从未有拒绝的先例。第三呢，服务对象不同。 Box 公司主要以服务企业用户为核心，而 Dropbox 主要的面向对象是消费者。Dropbox 最初唯一的盈利模式是采用免费试用加高级服务收费的 Freemium 模式。Dropbox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户量增长非常迅速，但是这些用户里面愿意付费买额外空间的却少得可怜。那所以通过这种方式盈利对于 Dropbox 来说一度不太现实。那 Dropbox 的用户界面很友好，它首创了后来 Google Drive 和 OneDrive 都采用的方式。在电脑里， Dropbox 会生成一个新的特殊目录，用户只需要按照正常的目录操作，把要保存到云端的文件拖进去就可以了。那当然，用户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目录里面建立子目录。这种方便快捷的使用方式让 Dropbox 吸引了大量的用户。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户量的增长是湾区投资人关注的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因此呢， Dropbox 曾经是和 Square、Pinterest 并驾齐驱的湾区三大最火创业公司。然而呢，从2014年开始，投资人对于 Dropbox 的关注度明显下降了。这一方面是大家开始注意到用户量不一定能够转换成营收，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湾区出现了更加新的引人注目的创业公司 Uber 和 Airbnb。 Dropbox 一度也在试图在文件共享以外做一些别的东西，以便把自己手头掌握的大量文件的附加价值体现出来。2013年 Dropbox 收购了创业公司 Mailbox。众所周知，这家公司提供的 email 软件非常有名。2014年 Dropbox 又推出了照片编辑和共享服务 Carousel， 这两者代表了 Dropbox 在文件平台上进行用户间合作的尝试。但是呢，显然这两次尝试都是不成功的。2015年底 Dropbox 关停了这两个服务。那 Dropbox 呢，在2015年的时候还发布了一项新的服务 Dropbox Paper， 这是一个人和人之间可以互相合作的文档编辑器，有点类似于 Office 365或者 Google Docs。 它的目标呢，是增强 Dropbox 的文档编辑和协作能力。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编辑器并没有什么特色，但是呢，从弥补 Dropbox 不足的角度来看，这个编辑器弥补了 Dropbox 之前很重要的一块不足之处。 当 Dropbox 的竞争对手都可以在线对存储云盘上的文件做简单编辑的时候， Dropbox 却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这对于让用户继续留在 Dropbox， 防止用户投奔竞争对手，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成立后的前八年里， Dropbox 的文件都存在 AWS 上，自己呢并没有文件存储系统。但是呢，从2014年到2016年， Dropbox 内部开启了一场巨大的系统层面的重写。 Dropbox 自建数据中心把用户存储的文件从 AWS 挪到自己的数据中心和自建的文件系统中来。这个做法的原因呢，一方面是 Dropbox 希望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存储内容，然后呢就可以自建网络，给用户提供更好、更快、更稳定的文件更新和下载服务。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和成本有关，那这是 Dropbox 成立以来底层架构最大的一次变革。 Dropbox 的工程师还专门写文章讨论了 Dropbox 是怎样从无到有搭建自己的文件系统，并无缝从 AWS 过渡到自己的系统的。那这些文章呢，都从侧面反映了 Dropbox 后端工程师相当高超的软件架构和开发水平。 Dropbox 除了专注于个人市场外，后期呢也进入了企业服务市场，成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服务提供商。 Dropbox Business 就是这样一款给企业量身定做的服务。但到目前来看呢， Dropbox Business 的功能呢，相对于企业的需求来说依然还是单薄了一些，所以呢 Dropbox 的企业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2018年 Dropbox 终于上市了，经过这么多年的融资， Dropbox 的估值很高，上市当天就涨了 50%。 和他同期的 Square 为了上市，在2015年自砍估值一大半，但是呢 Dropbox 并没有做类似的事情，因为 Dropbox 的优势是现在现金流是正的。那从某种程度上讲，只要 Dropbox 不乱扩张乱花钱，他就可以好好的活下去。那虽然呢第一天 Dropbox 表现很好，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说，任何一家企业都是要盈利的，那 Dropbox 也不可能一直烧钱亏损，所以股价是否能够维持在高位是判断 Dropbox 到底是不是成功的重要标志。那这一点呢，我觉得不好评判和预测。亲爱的读者，你看好 Dropbox 的前景吗？欢迎你留言和我